穿过廉价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唱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如我在，回不去那天那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如我在，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方大同的爱爱爱，这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作为鼓手的后代啊，方大同对于节奏的把握也是尤为突出的。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堪称继陶喆之后呢华语乐坛最为纯正和正点的一张 R&B 的专辑。接下来是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那个时候的小清新，收录在他潘多拉的专辑当中。 一颗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就是九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存期限是永远。

音愿赌服输。他呢作为那一代的晚会歌手之一，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而那个年代呢，大家选择的面非常的窄，没有网络，没有宣传，甚至没有八卦绯闻，就喜欢看在台上的歌星。那这一位来自东北的歌手那英呢，除了经常亮相舞台之外呢，还会为一些电视剧配唱主题曲，所以呢也是为他的人气积淀了坚实的基础吧。继续的这一位是陈学冬，来听到他为《小时代三》《刺青时代》演唱的主题曲《不再见》。 离别没说再见，你是否心酸？转身寥寥笑脸，不甘的甘愿。也许下个冬天，也许还十年，再回到你身边，为你撑雨伞。剩几个夜晚，再几次晚安，等你摘下还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生装出世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但我卑微奢求，让我存留些许的气息，好让你在梦里能想起我曾经抱你的力气。 这首《不再见》来自于陈学冬，作词呢是郭敬明还有作家洛洛，而这一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人呢居然是李荣浩。继续来听到李玟的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啊，叫做《颜色》，这是他作为亚洲中文区唯一的代表到巴黎呢为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献唱的一首歌曲。

北京市花30周年暨第9届月季文化节于18号开幕。本届月季文化节的主题花是绿野。绿野月季于1985年面世，在1987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品种。此外了解到，绿野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自育品种的纲鼎之作，初放时黄中泛绿，盛开后转豆绿，耐开，花期长，花期为15天左右，成年株高2.5至3米。房山新网消息，在11号，房山法院基金业法庭在北京基金小镇正式揭牌成立。该法庭隶属于长沟人民法庭，是房山法院继成立旅游假日法庭之后又设立的特色专业审判法庭。此外，这也是全国首家专门针对基金行业的专业性法庭。法庭旨在建立公平公正的专业司法体系，推进基金类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和中国投资资管领域司法机制建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Oh, 孙燕姿的懂事，爱情当然也没有说灵药，只有自己去体会，然后去摸索，去感受，去受伤，甚至去承受，去面对，到最后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慢慢的懂事吧。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懂事，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任贤齐的不要变。这首歌它的作曲是潘协庆，作词呢是施人成。好了，今天的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如果能看淡聚散分离，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是否不贪心的人反而会特别的幸运，当世界翻天又覆地，我们还在一起。你爱我，我爱你，不要变，行不行，不多看不多听，只认定这份感情，谁爱我谁爱你都不变，行不行，让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 Shun the naked light of day. job I play with arrogance and pride, and every flame I lick too quickly, quickly die. The friends I made all summer seem to slip away, and only now I'm left alone playing the play.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